大匪看天下又翻嚟啦！今日系4月22日星期六，咁一来咧就系去完厦门翻嚟就病到而家，咁啊寻日仲发烧睇紧医生，咁今日咧特登翻嚟录埋呢一节啦，咁可以早啲出嘅，可以早啲录嘅，其实都顶得住嘅，但系咧就因为复活节假期咁咧就星期二得到压后咗，变成咗咧我就要排到我。节目播出要今日啦，咁希望下个礼拜一切正常啦。咁咧就先讲少少台务啦。咁咧就4月30日就阿大鹰话，即系其中有个节目主持人叫大鹰嘅，咁佢话咧就庆祝我哋咧就有10,000个订阅以上啦，成功突破咗啦。咁咧就喺鲤鱼门咧豪门咧就再食多次。海鲜餐啊，当网聚啦，咁最紧要咧，如果真系要报名咧，就同 Alex 报名，都系400蚊。咁咧就最好大英嘅 fans 嚟啦，咁啊先到先得啦。咁呢段出街嘅时候尽快啦，因为咧未必有位啊。咁上次七位都摆得好，即系好密啊。咁咧就坐唔到咁多人嘅。咁其实嗰笪地方好少嚟过都知啦，咁希望未嚟过嘅朋友或者想见大英嘅朋友呢，因为大英做主打嘅，咁生意点子101嗰啲听众啦，或者网友啦，咁白快啲报名啦。唔知摆几多，不过唔好似再上高㗎啦。总唔知呢星期五之前，下个礼拜五之前呢唔报名呢就完㗎啦，唔好再问，因为真係冇必要嘅。第二呢，如果真係想报名嘅时候呢，留意返我哋嘅 page 啦，有 Alex 嘅联络㗎啦。你哋成日呢好多网友又问呢，即係太多啊，好难断个福啊。咁不如自己勤力少少啦，即係喺 page 嗰度睇下啦。咁呢就唔会星期六啊星期日啊仲接受报名㗎啦。以报名呢就以同 Alice 报名为准。或者你懂得其他节目主持人都好啦，唔好叫佢哋代报，直接搵 Alice 比较简单啲。因为呢每一次嘅人数呢都有重叠或者出咗差错。因为我哋係买送去，即係买海鲜自己去嘅，咁我几多人我就买几多钱海鲜。我哋为数嘅，另外咧就大英呼吁啦，咁佢话佢咧就自己咧就会带啲生果酒过去搞嘅，咁如果你哋咧有啲人啊对饮酒有心得嘅，咁你咪带几支酒，大家过嚟一齐共享下咯，即系高兴下咯，咁人数唔会好多嘅，因为阿大英未来都忙嘅，佢可能又话要去美国啦，有段时间唔返咁所以呢，如果係呢就想见一见大英呢，咁呢就快啲报名。咁第二呢就係又係4月30日，因为4月30日星期日嚟嘅，咁夜晚呢就应该喺6:30呢就喺呢个鲤鱼门豪门呢就准时入席㗎啦。咁因为呢鲤鱼门海鲜呢唔会太夜嘅，通常9:00散档㗎啦。咁如果係要兴趣嚟呢就即管嚟啦。咁第二呢就係4月30日晏昼仲有个节目嘅，就係大匪商圈呢个菇包，即係去睇养殖场，养殖蘑菇嘅养殖场，咁呢同埋做嗰个有机农场呢，咁我哋呢到时呢就会有两班人出发嘅，咁阿 Bird 呢就会喺北角嗰度车嗰啲成日落嚟嗰啲买有机菜嘅公公婆婆入去有机菜田睇。咁我呢就会喺上水火车站啦，预算是1:30啦，但报名人为准啦，到时俾低车牌你，咁就喺嗰度等啦，喺上水火车站啊彩园村出口啦。咁就等1:30，咁报名为准。咁呢我哋呢就轮流车入去，咁我夹埋有4架私家车嘅。咁每架私家车当坐4个啦，咁跟住有一架是7人车嚟，咁夹埋得20人到。咁入去呢就去睇有机菜田，如果认为啲有机菜啱嘅，咪帮阿替姐买返多少囉。咁啲嘢真係好食嘅，咁等大家多啲个概念囉。咁4月30日1:30，咁呢就喺呢个上水火车站菜园菜园村火车站嗰度等，咁比较实际啲。 咁啦，就另外咧，我哋有个节目咧，就系、是、会喺下个礼拜六咧，我哋就播噶啦。就之前咧曾经讲过咧嘅一个关于讲呢、這个超自然啊、心灵啊各样嘢嘅，咁咧就会喺下个礼拜六播。咁咧仲有咧就系、是、大髀商圈咧就会长期定喺星期一嘅，咁咧就录咗噶啦，咁再讲埋啲有机菜嘅少少手尾啦，咁再翻嚟咧，再下个礼拜咧就会讲唔同嘅话题啦。咁我哋可能会讲啲健康食品啊，讲下其他啲有即系商圈嘅嘢啦。咁希望咧，如果真系有心嘅想听嘅，咁啊激管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咧就，如果有好多网友咧未见过我嘅样嘅。又想觉得我把声咧咁粗豪啊，成个郑则仕咁叫大肥大肥，唔系郑则仕啊都系秦王咁啦，咁咧其实咧就系、是、今一个礼拜喺寻日出街嘅，即系4月21号出街嘅咧，大肥即系唔识唔讲里边咧，第二节咧，因为咧阿君临天下咧佢有事走咗，咁我就帮佢补咗节，咁咧就因为佢哋个节目咧系出样嘅，咁我都会系现身。讲一啲经历嘅咁如果咧想知道我究竟系点嘅样嘅人啊，点嘅样咧，可以喺嗰度咧就睇到嘅咁啊。如果真系认得我嘅，咪喺街度撞到咧，咪打个招呼咯。因为闲时大家都冇能力咧，就四周围都可以成日做得到嘅。咁咧就有啲网友问题嘅。咁啊，循例都答一答啦，咁啊，董宝好耐冇见啦，咁啊，最呢次咧又出嚟赞好啦，咁啊，多谢你先啦。咁咧就第二咧就系、是、有一个网友，我唔知个男定女嘅，咁咧就就留喺 YouTube 嗰度留言俾我，咁我哋咧做节目咧，咁我哋其实讲我哋自己相信嘅嘢嘅啫。咁如果你哋咧，你觉得我哋讲得唔啱，咁你留言咧，我哋都唔反对你嘅，因为咧事实就每一个人都有佢评论嘅，譬如好似我哋话长毛，翻大陆其实冇作用，咁你以抗争为呢个 icon 嘅，咁你做翻啲抗争嘅嘢。咁你只不过话带咗个黄丝带嘅徽章上过关咁我哋觉得即係等于冇，加上大陆嘅新闻呢係唔会播啊。係咪呀，一套电影只要佢反对你都剪晒啦，咁新闻唔会播。咁你播俾香港人睇，咁你上去係冇必要。第一第二你自己形象做差咗，你仲要喺张五星旗楼啊。其实呢如果以我立场呢我就有好大问题。喺五星旗以楼下同啲建制派嘻哈哈喺度笑啊各样嘢咁。做咗几十年人，有个网友闹我哋，佢话你睇下萧生啊，刘世良啊，吴志森呢啲啦，系咪啊，虽然佢哋呢就支持胡苏贞啊，但係呢佢哋呢就唔会一棍打死啊长毛嘅啊，唔会打死人民力量嘅，你睇下你哋啊私怨行先，我唔系。佢公众人物，佢既然佢唔出嚟承认佢策略错误，或者真係有个真诚嘅道歉嘅话，佢冇将我哋嘅选民或者人民摆喺眼里面，而继续做一啲佢认为随心嘅嘢，咁你唔好出嚟选举啦。因为你系政治人物嚟㗎。你既然要出嚟政治人物，你要为人民负责嘅时候，你应该嘅道德标准同埋道德水平比我高。点解我哋做节目讲？点解长毛唔着六四 T 啊？因为佢过往就系着六四 T 啊嘛，跟住过到半路俾人哋解翻嚟，唔俾佢入境啊嘛。咁而家因为佢要入境，所以变咗黄丝带，系咪咁咧？咁有个网友话：点解你大肥成日翻大陆，你唔着六四 T？ 因为我唔系政治人物啊嘛，明唔明啊？你着六四 T 系你嘅 icon 嚟噶嘛？即系你着自古华拉。是咪啊，咁我做乜嘢我要着自古华拉呢呢、這个即係一把尺係要分，即係唔能够分开度，但係有啲人嘅要求比较高啲。好似长毛咁， 你企五星旗底下，你大中华交，你支持中国共产党，又唔系？但系你食好似我咁承认系中国人，但我嘅中国同你嘅中国唔一样啊嘛。咁我问你啦，你嘅四五行动，你嘅党友啦，古思尧、萧国旗坐监，咁你点样面对你嘅党友呢？我个人行为大家唔理，但佢当时佢萧国旗系站在你社民联嘅立场度烧噶嘛，系咪？你哋批评胡志伟佢嘅大和解论唔啱，佢身为民主党党魁，佢做得七咗，唔好讲错，做得七咗，你话佢谴责佢冇问题噶，咁你同一个标准啊嘛，系咪啊？你有乜嘢理由喺五星旗底下喺度嘻同啲建制派嘻哈呢？冇人唔俾你交朋友，冇人唔俾你同啲建制派做朋友，冇，系咪先？啊，只不过做得好睇啲，而唔喺呢个立场咯。而家你睇下梁国雄，以前讲佢乜讲佢乜，佢都有道气嘅，有道气个气场出嚟。而家仲有冇啊？每一次讲你阿哥阿哥阿哥，跟住笑道歉又笑，即好似一个老油条咁啊！如果觉得自己做滑咗，亦都争取唔到乜嘢咯，咪转一个世代咯。咁有个佢个网友亦都提话朱海迪点点点点点，朱海迪你话佢点样正义点样光，系佢个人要做啫。即系好似我大肥，我要做呢个网堂，我要做呢个节目，我想做得多啲嘢，系我要做，支唔支持喺你哋度，系咪啊？我要做啫。而家我唔系哀朱海迪嚟做噶嘛，我唔系哀梁国雄嚟做噶嘛，但系佢哋想做，就要得到人民嘅授权同人民嘅支持啊嘛。但系佢哋冇将人民两个字摆个深度同共产党冇分别啊嘛。而家点解咁讲啊？一个代议士点可以？你话佢讲错说话咩？有啲嘢随口噏嘅就唔系讲错说话，系个心真系咁谂噶。你做你个系老公，你老婆，个靓女靓唔靓啊？哇！如果佢除衫好睇，个老公突然间同你讲系、哦，真系、哦。如果佢除咗衫应该好睇、哦，你做乜嘢？喂，佢真系个心系咁谂啊！嗰时，即系点解啲人求啊朱海迪，你哋唔好投白票啦？佢话你唔应该求我啊，你应该求地产商啊嘛，系咪啊？咁我就问你啦，你冇将人民摆个心度嘛，你冇将市民摆个心度，即係好似点解啲人话我点解、你唔使你啲网友啊，你哋次次都人哋讲几句你会分，你真係将你哋摆个心度嘛。白冷发言啦，因为头先又觉得冻咗件衫，跟住开住冷又觉得热，又跨甩咗支咪咁再讲呢，即係呢你唔我对网友都系，点解啲网友留言俾我好嘅又唔好啦，好嘅我又复，唔好嘅又复。我唔系上头啊，因为我重视你哋俾我嘅意见啊。好似有啲人唔想我讲粗口，咪唔讲咯，系咪啊？尽量唔讲，闹人就另计啦。咁我自己知道，讲政治唔系我强项嚟嘅，但有啲嘢真系睇唔过眼，咁我出声。咁如果你话唔睇我冇损失，啊，你又唔争我呢个节目。咁希望你仲听緊啦，其实就係咁囉。係咪呀？即係如果你唔将人民摆在眼内，民意你话做领导者系领导民意嘅。係咪呀？应该系领导民意㗎嘛。但係你领导民意，但係你唔可以将大多数企喺你嘅对立面㗎嘛。呢次胡苏争你咪将佢摆咗喺对立面囉。将所有嘅六七成嘅选民摆喺对立面，剩返嘅你有几多呢？是不是你不是为大多数人的想法去做，而是为你们自己的原则性去做。那个出发点就有问题了。你的原则性，譬如我说现在共产党说我不会给普选你的，但所有功能组别扩阔他啊，达到一人两票，全部都一人两票，哇，这个不是真普选喎。我要真普选，这个是我最高目标，最高目标啫。咁咩叫做政治嘅妥协呢？係咪啊？我哋一样系咁走过嚟㗎。每日都喺度想办法，但係你哋咁样做，你 哋而家今个礼拜日搞游行啦，示威你咪睇到紧有几多人支持你咯，系咪啊？做错咗要原谅。我哋成日都讲票债票偿，民主党系扑街，乜乜乜乜乜。诶，佢唔公开道歉，我哋就做乜嘢？我哋做乜嘢要原谅佢？啱唔啱？系啊嘛，共产党我哋亦都一样啫嘛，六四屠城关而家习近平咩事啊？点解我哋仲系闹啊？系咪啊？因为佢继承咗呢个政权啊嘛，所以佢应该为呢个政权嚟作出一个调整同埋道歉啊嘛，或者平反啊。喺各方面冇嘅底下，你哋既然系原则性嘅，咁有原则嘅，你就唔应该再翻去噶啦，俾你都唔去。呢、這个先就系你哋应该做嘅，亦都话俾你听，你先铁正正嘅汉，铁铮铮嘅汉子啊！明唔明啊？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你翻上去为乜嘢？梁国雄，你朱海迪口口声声为我哋本土，为我哋成咩自决？你究竟为乜嘢？罗冠聪捐器官啊？签张卡啫，好简单啫嘛。你签一张卡，你老实得可爱啦。你签张卡，到时你死咗，大家利是百年归老之后，跟住人哋话你捐尸肝，到时当时之后你嘅家人唔同意，你都捐唔成啊。你唔好以为你会捐得成噶，呢、這个知识你冇啊。咁你既然话，你家人唔满意，所以你唔签呢个捐赠卡嘅话，你又叫人哋捐赠，咁你咪即系两把尺咯，系咪啊？你叫人哋捐赠尸肝、捐赠死后器官，但系你话你家庭系保守派啊，就比较保守啲，所以你唔签。我问你啦，你老豆老母，你问有冇问过你老豆老母你出嚟抗争啊？佢支唔支持你啊？你老豆老母有冇支持你啊？未18岁之下发生性行为啊？你当时有冇揽过女啊？你啲所谓自决派咁奇怪嘅，你哋个标准吓？你签都只不过系一个姿态，如果你家人反对嘅，你咪你百年归老之后唔敢就你死啊！你咪等佢去反对，咪攞唔到咯。因为个遗体嘅时候呢，已经唔系属于你噶啦，系属于你家人噶。你明唔明啊？点解我有阵时上嘢做节目，一个大学生冇社会经验，人你未识做，你就出嚟做立法局议员，系个民情个势令到你做，而唔代表你真系识啊！梁国雄呢啲同阿教主呢啲老皮老骨啦，做滑咗。我只系咁样讲，我冇话，从来你听我节目，我冇话呢啲人系鬼，亦都冇话佢收共产党钱噶。喺我口中唔会讲，因为冇证据，我亦都唔相信，因为梁国雄喺我心目中真系一个人物嚟噶，人物应该话人物系咪啊？咁咪再答多个问题啦，完咗呢一节啦。有啲人话我系咪好憎梁国雄？唔系。有啲人问我系咪更加憎刘家雄？我唔系憎佢嘅，我都话啦，我系人民力量嘅 fans， 我系支持佢哋嘅。到今时今日，我都系望佢好嘅啫。而家阿林乔伟做咗佢哋人力嘅义工，人民力量。嗰啲咁嘅 Facebook page 啊、YouTube 啊，咪生翻晒咯。以前你冇做，点解你冇做？系因为你刘家雄做主席，或者你做俾阿袁利明做主席嘅时候，你哋漠视咗人民两个字。点解阿 Tony 话你哋个政党叫人民力量，但系冇人民冇力量，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系咪啊？点解？因为你哋冇将我哋摆喺个心度嘛。从政者就要将人民嘅福祉同埋人民摆个心度嘛，你冇啊嘛？点解我要闹刘家雄？既然你退出咗，或者你仲系一个普通会党员都好啦，你日日喺个 Facebook 嗰度日日单单打打，诶呢啲人冇原则性啊，你投佢啦，佢黐线啊，唔好搞我啦，我而家上飞机去边度玩啦，跟住听日又再出个 post， 嗱呢啲咪咁，你日日喺度单单打打，对件事冇帮助。第二，不在其位；第三。如果你要讲嘅，你就公开讲，系咪啊？你有支咪噶嘛？边一个都可以 Facebook 直播，你咪讲咯，唔使要单单打打噶，系咪啊？ 阿快必我唔鍾意佢。係因为真係嘅做人啊，参与五区公投，边一个区都喺你度，我哋係想佢落定一个区，然后去做一个选举，做长远啲。好似而家佢哋喺新蒲崗落咗脚，我相信快必几往后几年就会喺呢个新东道，唔系九东道选啊，系咪啊？咁呢啲先至系真真正正做紧一啲嘢啊嘛，而唔系喺度单单打打嘛。唔同意你，你有本事你咪出嚟辩论下咯。你喺度单单打打做乜嘢啊？你系一个政治人啊嘛，系咪啊？你话你过气政治人，而家我唔理唔理你，咪收声咯。哎，我讲下啲有发言权，有俾你讲啊。咁你唔好，你唔好咁嘅态度咯。因为人民力量就系葬身咗喺你手上嘛。既然你咁有原则，咁有性，系咪啊？你原则派嚟噶嘛？当时人民力量未分裂嘅时候，你揽啊教主，而踢走马草泥，公开同佢绝交嘅。大家有听随意门，自己听下。既然绝咗交，你话人哋俾301蚊教主，呢啲咁嘅所作所为，我同佢绝交。今时今日，你份工未马草泥噶咯，系咪啊？唔希望我嘅消息有错啦。如果我消息冇错，我就屌你老母啦。有奶便是娘啊！你同人绝捻窒咗交噶啦嘛？你话佢人渣嚟噶嘛？即系有钱俾你就唔同晒啦，咪烧生养你嘅时候就唔同晒啦，同而家。跟袁利明屌你老母养你嘅时候又唔捻同晒啦，衰过做狗啊！你任家产，我想人民力量好啊，我想黄浩铭好啊，我想左交好啊，因为佢哋最搏命，最尖端，我哋最尖端嗰刻啊！但系而家呢啲人，你哋自己睇下，你哋做紧乜嘢？有冇将人摆个心度啊？你又同我讲梁国雄武功都有路啦，一件还一件。英国选民当年丘吉尔带领英国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佢出嚟战后出嚟参选，佢输咗嘅时候，丘吉尔出嚟讲乜嘢？佢就讲一句说话：我哋英国嘅人系伟大嘅，因为佢对政治人物嘅无情啊嘛。喺呢个时候唔需要我，我咪落嚟咯。有冇怪过人哋屌鸠佢啊？唔选佢啊？冇啊嘛？点解人哋丘吉尔屌你老母？你系梁国雄啊？个分别喺呢一度啊嘛？丘吉尔够伟大啦！即系讲到呢度真系嘅，唔系想闹啊，而系话你哋呢啲咁嘅逻辑，我闹老少我都话。佢曾经话佢自己，我而家退任何政党唔关我事啦。有你当我又抽烧生水啦。跟住佢话，我做翻一个政治时事评论员，政治评论员。跟住寻日佢做节目，佢又讲啦，有阵时我都忍唔住嘅，其实咧我都想和解嘅，即系唔好咧闹人闹得咁狠。除咗快必在内，快必唔听话啊。但系咧，应该咧都要大家咧团结一致，想话我认同佢啱嘅，真系啱。但佢后尾佢讲咗句说话又调翻转，点讲啊？佢话：，我唔系政治评论员，我嘅尺度应该阔啲嘅，即系点啊？吓，即系嗰阵时唔想同政党站边嘅时候，你就系你时事政论嘅评论员。而家咧啊，就同人哋讲政治评论员咧，就应该点样点样点样。因为咧，我咧就脱唔到我呢个性格。咁咧，好似快标咁咧，又照闹人又唔好嘅。咁咧，我咧啊，久不久忍唔住咧，就嘲笑下嗰啲人，因为我唔系政治评论员，即系政治评论员定唔系政治评论员咧？我哋呢啲网台主持鸠噏嘅啫嘛，我哋真系冇政治力量嘅，我冇参与过任何政党，我只系见到呢件事啱就啱，错系我嘅标准啦。当然，因为我希望我能够做到萧生所讲嘅一把尺度人度己啊。如果你哋觉得我唔啱，你话我咪听咯，你又接受人意见，我听啊。咁但我亦都解释翻俾你听，点解会系咁啊？ 最主要啦，即系我都话啦，笑料百出。而家嘅激进派笑料百出，我哋鞭挞佢，希望佢更加好啊！我都话啦，杨岳桥同埋呢个朱海迪，我做节目我讲嘅未来民主嘅激，即系帮我哋香港争取民主最大嘅两大龙头就系佢哋，佢哋要珍惜佢嘅光环啊，唔可以笑笑就算。好似杨岳桥，佢支持呢个胡志伟，胡志伟系七咋，佢更七。但系问题就系佢矫正咗，哦，原来唔啱，做翻，系咪啊？但系人哋都真真正正即系企晒出嚟公开道歉啊，系咪啊？我个人嘅，我道歉，包括胡志伟在内，佢个你有佢真诚有假有，但系人哋个场面系，点解对梁国雄系咁啊？梁国一个抗争 icon 抗争咗几十年，诶、哎，风吹雨打你喐我唔到噶啦，支持我嘅人始终都支持我。你睇下，诶、哎，我哋话胡苏贞会赢啊，乜乜乜，点样点样点样点样，哎呀，原来唔系噶，哎呀，我同大家道歉啦，下个礼拜我哋游行啊，你哋参加啦，咁佢系咪一个正式道歉咧？我问你哋啊，问翻嗰个听我节目嘅人啊，可能佢而家唔再听，但我都问翻你。个分别喺边度？个态度喺边度？即系好似咁，我知噶啦，老婆，我寻晚喐滚，滚你个衰佬，扑街妈妈，我要同你离婚啊！唔好离婚啦，我知错噶啦，下次最多唔去啦，啊，最多下次锡条女啦，屌你老味，唔好屌佢啦，咁啊，咁咪叫道歉啊？起码都喺度买扎花俾个老婆，我都话对唔住，我寻晚饮咗酒，一时冲动。但系咧，即系酒就令我迷失咗，我应该都唔会赖嘅。咁实在都系我嘅错。咁咧，我唔会有下次噶啦。如果再有呢个情形咧，我搭老婆你个躲，人哋拉我饮酒，我唔去，我老婆唔中意，啊，杜绝佢哋，亦都唔好俾我自己以后行差踏错嘅思维同埋呢个藉口。所以老婆你原谅我一次呢，你老母呢啲先叫道歉嘛。係咪呀吓乜唔係咁嘅咩？错咗唔係应该咁样嘅咩？而係笑笑口讲，诶、哎、我计算错，我同大家道歉啦咁。你唔将你嘅选民你嘅支持者摆个心度。因为你而家好似呼风唤雨咁，因为激进派就系得翻你哋，本土派消亡咗啦，系咪啊？泛民依然系嗰个泛民，你哋走去最前面，喺呢次选举完全系你哋新世代全部上咗嚟，但系你哋嘅心唔系咁样。民主路难行二十年啦，系咪啊？好多人转咗态，系咪啊？我八九开始启蒙到而家二十八年啦，我都系咁样，好似我都话我有两只歌唔听得嘅，一只血染的风采我听真都喊嘅，一只阿郎的故事八九年嘅，亦都系八九年做嘅。周润发死嗰幕嘅时候咧，李健达唱嗰只片尾曲。一听我就喊噶啦，到今时今日我唔听呢两只歌，喺我脑里面封闭咗，系咪啊？但系做大陆生意或者做外国生意，我哋就唔系用政治立场，生意归生意，生活归生活，政治归政治。哎，你屌你政治干扰你生活，系啊，咁我咪尽量争取咯，去抵挡佢咯。但系有阵时候，你话唔重要咩？两餐温饱，梗系重要啦。是不是边一个国家都重要。好多社运人士，即是呢，好多听众可能唔知道，好多社运人士出嚟冲冲嚟成呢，佢一份工嚟㗎。呢度拗啲嗰度拗啲，你问恩新讲知啦。啊，问下恩新讲啦，佢帮咗几多人啦，有啲人系冇正职㗎。由朝到晚就系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呢，佢就觉得佢自己系英雄。然后呢，就将所有嘅反对呢，佢嘅声音就打残咗。然后咧就想办法咧就讲到自己如何如何，跟住咧就拗赞助。问人生讲啦， 恩生讲，我估年终咧帮呢啲人帮唔少啊。你啲人成日话闹佢，闹佢话佢资助叶正神，资助边个？佢一个老好人嚟噶，喺我口中我唔会闹佢噶。佢一个好人，佢唔系一个抗争者，佢一个好人。我哋俾翻个 credit 佢。阿萧生系一个意见领袖，你已经做咗个意见领袖，你唔能够翻翻转头做一个政治评论员。咁多人听你，系因为你系一个意见领袖，人哋对你嘅公信力建立咗喺度，而系咁样。点解黄毓民啲人去到听系好笑嘅？啊，睇下你今日讲咩，同听日讲啲嘢有咩唔同先？系咪啊？刘世良系一个意见领袖，系咪啊？佢有乜好似咁？有乜容唔容人啫？讲咗等于冇讲听啫嘛，做节目啫嘛。刘世良有咩政治影响力啊？你话俾我听，佢嘅政治能量同萧若元点可以比啊？萧若元同大班佢哋嘅政治能量系咪你唔自信啊？李慧玲可比啊？梗系唔系啦，因为佢几十年不停咁做嘛。咩叫十点前特首啊？乜嘢叫倒董力量主席啊？佢哋两个曾经带领香港十年啦，唔多唔少起码啦嘅民主运动，佢哋都企喺中间。虽然大班都有佢铺大针，但系佢起码即系为好多小市民出声，所以佢公信力建立咗喺度。虽然个前后矛盾都好啦，但系我唔会讲话屌你谂咩？你嗰阵时有功，而家有过，唔会功过不能相抵。中国自古都有云啦，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今日打赢咗，即系毛泽东争咗江山翻嚟啊，跟住进行土改，新中国全靠有佢，咁我哋歌功颂德咯，系咪啊？孙中山啊，我话你啦，推翻清朝啊，屌你老母建立民国啊，临时大总统第一届临时大总统你做咗啦。是咪国父孙中山，但你有恋童癖，我唔通我唔屌鸠你有恋童癖啊？你十一二岁专揾靓妹啊？屌你老母从汤家华，屌你老母做同路人啊？我唔屌得你啊？啱啱啊？你个错就错，啱就啱啊嘛？点能够将错同啱去相抵呢？佢打仗，屌你老母千军莫敌，屌你老母打场仗每一场仗都赢嘅，跟住佢翻屋企打老婆，屌你老母打到个死下死下，咁佢咪扑街？咁佢梗系扑街啦。两件事嚟㗎嘛，家暴唔拉得佢坐监嘛。即係而家你讲嘅曾荫权啦，屌你佢做特首㗎。屌你諗佢贪污使咪落镬呀？梗要落镬啦，佢贪污喎。一样道理咋嘛。我呢一次讲到呢度。